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还是张扬导演文道啊。张扬导演的向日葵我们很快就能期待在影院看到了哈。 对， 还得再宣传一下，拿了俩奖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摄影。这个电影啊讲的是父子之间，那昨天呢咱们也是在讲这个父子情啊，纸短情长嘛，咱们这个今天接着讲。 对，然后讲到人狗情 啊。对，是昨天本来说讲这个张扬导演的这个父亲呢，也是希望要个孩子。 对 对。 后来他想着呢，先别要个孩子，先要条狗吧。所以养狗的体会跟养儿子能对比吗？ 是我 不能把狗当 成。我就是后来那个给父亲送的狗，他不要，我自己只能回来自己养着。养的呢，我就发现就是说，我其实非常喜欢狗的一个人。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时候它是那么不听话，你就要对它，哎呦，你就要 狗已经算听话的，狗比人强多了， 它其实是很听话，但你就想教训它揍它。但是我一想我就联想到这个，如果你生了一孩子，他要是一个不听话的人怎么办？ 往往都是呢。 你往往可能就你想的很好，我怎么教育怎么，到那时候你可能拿起这只鞭子就揍他了， 没错， 你又变成了你的父亲。 我跟你讲，你昨天就说你父亲小时候打你打得很狠。 对， 我跟你讲，你不一定能逃脱这个宿命。 对， 我自己的体会哈，就是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总觉得我绝不会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 对。 可是等你到三十多的时候，你一天一天的感觉到，在很多事情上， 对， 你不自觉的。像了你的这个父亲。 对， 对， 对， 所以你这个估计你将来的进步就是我绝不像我父亲打我那么狠，打儿子 打得轻一点， 轻一点。 所以呢，而且每一个人啊，就是说做父母其实也是要学的嘛， 对， 也是需要教育的。 对，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学习怎么当一个父母的那个经验，就是来自自己的父母啊。 对， 你自己的父母怎么教你，你将来就怎么做父母、啊、 就其实自然而然的就重复到那条老路。 对啊， 就我自己觉得，你比如那个这个现在这一代人，我觉得就反过来啊，就反过来，我在想，我其实觉得小时候我父母那种对我的教育倒没有什么不好。 哦， 就是小时候我可能对他有一种打我的时候，我真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觉得我真是想反抗那种仇恨。但是你比如大了，我回想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受的那种教育方式不一定有不好。为什么？我们从小还真是一种放养型的，没人管，没有人管，就是父母也不管你、 哦、对， 天天就在胡同院子里十几个几十个孩子打架玩，上房揭瓦，从那个树上掉下来摔个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嗯哼哼， 我自己觉得到对我们这人的很多这种个性的成长， 是 你的自主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塑造其实是有帮助的， 就是特有的想象力， 很不娇气，就是你很能适应各种这样的生活这种磨难。 嗯， 我倒觉得现在比如小孩就尤其是独生子啊，这一家有六个人， 嗯 啊，父母爷爷奶奶姥姥什么 都绕着他， 绕着这一个孩子。 那可真是， 对，下学上学都是老头老太太送，父母送回来直接进了家门，好像没有那么多自由。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可能走入另一个这个怪圈，就是太溺爱了，太溺爱了，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孩子的成长不一定是有好处。 嗯，你的电影里是不是还出现很多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游戏？ 对对对，非常多的、 啊、 就是我们其实在写剧本写了更多的，但是后来你电影片场有关系删掉了很多，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那时候小孩玩的东西和现在小孩玩的东西确实有天壤之别。 现在有的学者啊有种观点，就是羡慕咱们那个时候。 对 对， 对， 咱们那时候可以说玩具很简单，什么玩尿泥儿什么的，三角啊， 他实际上想象力很丰富。为什么？他就把你周围的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他变成了玩具。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比如说我们吃冰棍儿，扔在地上的冰棍汁儿，我天天去捡那冰棍汁，拿来什么玩的各种那种方法都有， 就是什么都能玩， 什么都能变成你的玩具。 哎， 现在呢就好像你只能游戏机，就是它比较相对来说可能当然对智力没准有开发，但是它比较单调。 对， 而且你的运动就从小的那种野的那种东西太少了。 对， 哎，其实这是现在儿童教育学家都关心的问题。 对， 就你现在弄一变形金刚，它太成型了， 对， 它简直不需要你再发挥你的什么想象力了。 现在的玩具都是买回来的， 过去的玩具是自己做的， 做自己创造出来的， 自己创造。 我们那个我哥还做火药枪呢，当然那个不能提倡。 以前我们都那种弹弓枪啊，弹弓啊，都是这种自己 来来 拿铁丝窝， 对， 都是玩的。 然后把一个什么什么那个自行车的链条做进去，你说那火药枪， 火药枪， 就你那个想象力很丰富。 烟盒、烟纸都能叠个三角，玩出那么多花样来，哎。 不过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因为你父亲也是个导演嘛，他也是电影导演，你会不会从小就跟他有特别多这种电影上的接触的机会，比如说常要去片场啊，或者什么，常常这样吗？ 其实我十几岁的时候，他那时候拍第一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去片场跟他们去待着，之后还演个小角色在那儿。像包括这个后来他们比如经常在家里聊剧本，我上中学的时候。其实就听，其实有时候你就喜欢听他们聊聊，其实有时候你想发表个意见，但是一想太小了，不好意思就不发表。但是这种东西它对你是有影响的， 嗯 啊，包括那时候因为在比如这种电影家庭里边，最大的一个方便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参考片，那时候只有那时候有参考片，别人看不到，你可以因为这种关系你进去看到，所以那时候看了很多电影。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中国这个电影导演呢，往往他都是有渊源的，或者是同学呀、啊，他有他的一个团体，好像是，或者是家庭啊。 对。 那我觉得你谈到这个父子关系的时候，有过一个比方，我听着好像有点像这个角力啊，是不是因为你爸爸小时候打你打得很，所以你就理解父子关系都说是一种力量的消长。对比的变化，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就是说因为这是我自己尤其是走到现在的感觉，你就会特别明显。因为小时候比如说父亲揍你啊，或者他跟你的刚才说那种距离感，他你总是对他有一种敬畏害怕，或者说你希望躲着他，所以我老觉得那时候的力量对比，那父亲是个强势，这儿子一定是个弱势的。但是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比如长到了十七八、十八九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自己的那种反抗的力量特别强。我就特别希望在那时候，经常我就敢直接跟他吵架了 啊， 直接吵架，甚至有时候我跟他动过手，就那种 你跟你爸爸动过手， 就是他打你的时候，你 开始挡了， 哎，你不是那种被动的时候打你吧，你是要那种 要挡 要跑了，你要走了，就我不回家了，都是那种你的反抗的力量会特别强。那可能到了你更大了，比如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感觉我父亲怎么老了。一下你就感觉父亲老了，可能跟他的退休跟很多东西有关系，而且你会发现他变得这个有点婆婆妈妈絮絮叨叨了，一个话要跟你重复好几遍，你突然之间你就觉得你变成了一个很强势的人，他是一个弱势的人，然后他需要你特别的去关心他， 哄着他， 去哄着他，关照他。我自己就觉得就是那种人，就是两代人之间，他慢慢这个力量对比， 咱们俩这个体会一样。我跟你说，我的体会，有一种眼泪啊，是没有哭的，是你自己不预警就会流出来的。 是， 就我这次回家，就是因为一年回去一次，所以尤其能感觉到，看到父母啊，就是老的这个变化，而且说话也开始絮叨，就是说没有肢体接触嘛，小时候就是打嘛。 对。 但是这次我有了一次，就临走的时候，你看还是夏天，我爸爸穿着小背心，妈爸妈穿小背心，我这么搂了他们一下，我要求我搂他们一下，然后呢就坐上车就走了，然后我就看着窗外，我自己发现眼泪就这样流了下来， 对， 就是那样一种眼泪，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一种感觉啊。所以这个，咱们还是用张扬的这个电影来抒抒情，咱们来看他的另一个向日葵的一个片段，昨天放过一段。Thank you. 张导这次导这个向日葵的时候哈，有一个关键的细节， 嗯， 就是说呀，就比如说有时候拍戏啊，演员呢、啊、他这个找不着感觉，他都不能入戏，他呢就念一封信，哎，就拿出一封这个信，这封信的故事我想听你说说。 就是这封信实际上是我在写这个电影剧本的时候有这么一天，就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有一只狗，我养了只狗，他们不养，但是呢、嗯、我父亲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家来帮我遛一遛，然后有一天我就不在家，他就在那儿呢给我写了封信，我回来看呢就觉得非常感动。他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觉得他就说我和你之间为什么就不能很好的沟通啊，主要的议题是这个。他就觉得他说你看我这个你的关于事业上的生活上的你什么话都不愿意告诉我们啊，然后这个他自己呢当然他也写了一段，就是他生活里是挺郁闷的啊，有些问题，自己的问题他挺郁闷的，他其实他说我挺想跟你聊一聊，但是你永远不会来听我要说什么。他说你看我这个经常来遛遛狗，那小狗啊他见了我他还摇摇尾巴还跟我那么亲切，我怎么觉得就是我们之间现在还不如那小狗的关系，写了那么一封信。那我自己觉得哎呦，就是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其实和你父亲之间真正的交流是很少很少，你没有去了解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啊，通过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通过一封信啊跟你做了这么一种交流。那我就这封信其实一直留在身边，搁了两年多，拍那个戏，正好我这个情节其实就写到电影里面去。那这电影里面有一场戏就是，这父母啊孩子啊听他父亲留的这么一封信。那当时演员就觉得那个情绪出不来，总是没有那种感觉，那个台词说的。后来我说那你等会儿，我就去车里把这个信拿来，我就给他们念，结果真是我念了五六句，那个情绪就已控制不了了。就 说是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哭了， 结果所有的演员包括场工摄影所有这些工作人员所有人都在哭，就那个情绪真是就背着这封信马上就你能感到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要说的话被所有人感动。然后马上我说那停开始拍，那个情绪马上就出来了。对，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你像我跟我父母，我也觉得好像我们中国的这种父子之间的关系啊，真掏心窝子的话往往还想来想去得写信。 对对， 写信啊，你比如说真像你父亲说的，你觉得你能跟他坐在一起谈很深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是特别难。 对， 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当然有时候借着某一件重大的事儿，可能我记得反正我们家开过两次这种家庭会议 啊， 就 是 类似于那种比较重大的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有时候三个人坐在那儿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有时候会聊得比较透彻一点，但是这种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平时要坐在这儿说吃个饭啊聊也很难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开口跟他们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我说，所以就好像 但实际上心里憋着的感情都很深。 对对对， 嗯， 其实他有我有时候这可能是跟我的问题有关系，就是我父亲他有时候愿意想跟我聊的，但是我总采取一种逃避回避的态度。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就是 你也进入不了那个状态。 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聊，我老觉得因为我们家的情况经常是这种，比如挺高兴的回家去吃一顿饭啊，都很好，但是呢结尾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吵架了，大家很不愉快，然后我就也生了一肚气，他也生了一肚气，我们就走了，就走了。后来我就老在想，那这种交流我就怕变成一种其实挺好的开始交流，但是最后怎么变成吵架了，我其实就回避，我就别老吵架吧，咱们就 这是挺怪的。有时候越爱的人呢，他越容易互相伤害。 对，我自己这是觉得一个，就是其实家庭是一个什么呢？彼此之间那种血缘关系是应该让你最爱的，但是你会发现，这里恰恰是一种矛盾，就是因为这种爱，恰恰是生出了很多很多的恨。 嗯， 我自己的这个体会，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我对我周围的朋友的父母，对我的老师，其他的老人我都特别尊敬， 说话什么的，人都觉得这孩子挺好的。但是为什么一回到我家里，跟我的父母，我就好像不能这样，总是在跟他们吵架的一种状态。 对，文道，你 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比如说，因为我是从小就喜欢说话的一个人，我特别喜欢跟他说讲道理。那我从小呢，比如说我父母也是比较传统那种，就是、这孩子不听话就揍，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特别喜欢讲道理，我就说不，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来好好说一说道理这样子啊。但是问题是，每回一开始可能也跟你的情况很像，一开始还能够说的还不错啊，还怎么样，但到最后总是会吵架。 对， 于是到了现在呢，我也是尽量已经养成一种长期的习惯，就是不说太复杂太深的话，太贴身的话，因为怕一说又不知道会该怎么往哪个方向去。比如说像朋友之间呢，什么呢，什么都可以聊。 对， 反而是跟家里的人说话的这个范围跟题材啊，是很严重的缩窄在一个很特定的范围内，是这样吗？对不对？ 而且好像我们这个，我觉得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是缺乏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呢、表露感情的这么一种方式。 对对对。 你想，你说爸爸我爱你，这是 不可能， 抹不开，怎么 抹不开面儿，很难说出这种话， 说不出来。 这就跟我就是说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父亲和儿子那种关系有问题，我就觉得应该换一种这种方式，其实应该增加这种亲和力。可能你父亲在这孩子心目中别那么绷着，别那么严肃，别那么那种，让他没有那么大的距离感，可能这种东西会慢慢。 可这矛盾呢、啊？你昨天还说这父亲应该做个榜样， 对， 他怎么不能不绷着呢？ 但是我觉得那种榜样不一定是绷着的榜样，就是他其实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教育你怎么生活。我觉得其实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能够成为一种朋友式的，他去教育你，告诉你一些生活的道理。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距离感，不一定是那种很严肃的让你。我觉得尤其是孩子到了这个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时候，他最不习惯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告诉他要做什么， 对， 你让他做什么，他是最反感的。 对， 那时候反而是你和他。就是有一种那种真是朋友关系的话，你告诉他在做什么，你给他出一些主意，给他一些参考的意见，我觉得他一定会觉得 最反叛的。 对对对，那时候就很反叛，他就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到现在我觉得都是跟那时候的这种成长有关系的，就是说他我父母越让你干什么，你就哎呦我就不想听，我就回避这个东西。这是我的一种心态，就变了。 说不定你对一条狗还比较容易说我爱你。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觉得你这个现在跟父亲之间啊，你觉得你了解他的这个心境吗？他现在的心境？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努力的在试图去从他的角度去看一看他们的心理。这是我其实，因为我父亲他有时候也会，比如突然会冒出几句，就比如说他有时候跟我母亲开玩笑说，我有一天我可就出嫁了， 出家了 ，然后呢，或者说有一天他跟我聊了说，我这不知道啊，过几天我可能走了，我说你去哪儿？但他也不说，说你不用知道，就我就会突然的想。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他就经常的那种感觉生活特郁闷，然后尤其退这个老人退休了，有时候身体也不好，或者他和我母亲的比如关系也不有时候经常吵架的话，他就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他老觉得就是我很茫然。那而且我自己有时候觉得，比如我经常是一个月两个月回家吃一顿饭，最多就是那么聊点最简单的东西。那比如说我又在想，他们俩平时的生活是在干什么呢？天天他们俩干什么呢？ 你看不到吧？ 我看不到，我就一天，你想吧，俩人也没有工作，都在这一个房间里面啊。我父亲就爱打麻将，比如就他其实他打麻将的意义是逃避一些，就从家里，他我就老在家里，我不知道干什么，我就打麻将去。我母亲就烦他打麻将，就俩人就会因为这种事儿经常的会吵架。但是我就想，他一天到晚除了打麻将，这俩人总是要相处，他们在做些什么，在想些什么？这个对你来说，你不敢往深了想， 希望深了想，你会觉得哎呦 心酸 啊，你就觉得那你就他们这种生活，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那个范围非常非常小。 是，所以我现在就说，比如说做爸爸做父亲哈，我感觉其实好多人的这个父亲呢，这是很难的，本身就是个小人物，生活里就有他的烦恼，有时候本身就是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自己一生中社会的悲剧等等的悲剧都解决不了，你还让他给孩子拿出充分的心思做一个好父亲。我有时候觉得做父亲难，虽然父亲也许说话最少的，可是父亲真的很难。 对，但是而且还有那种刚你说到那种力量的对比，还有一点就刚刚你说那个退休生活，我觉得这个太明显。就是一个父亲他老了，他退休了，父母突然之间从一个跟这个世界天天接触保持密切接触的一个状态，退隐到一个只有他小两口的一个小壳里头，一个蜗牛壳里头，你那种感觉特别。 哎，我去欧洲，我怎么觉得人外国的老头老太太，他整天出去玩去了，也不管孩子，他这好像有自己的生活世界， 他们一样，他们这种。